今天是我们的俄罗斯之日，想听到这是俄国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欣赏是俄国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说这是今天的俄罗斯日的序曲，下面要为各位放还是这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拉赫曼尼诺夫自己是在1917年离开当时政治动荡的俄国，移居了美国，就像是流亡异国一样，有许多俄国的艺术家也是如此。在听这首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时候，我想为各位念一首俄国诗人的诗。正确的说，他应该是在1970年代就离开俄国到了美国，这位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布洛茨基的作品。这首诗叫做《一首歌》。多希望你在这儿，亲爱的，多么希望你在这儿。我希望你坐在沙发上，我坐近你。这手帕可能是你的，眼泪可能是我的，在我的下寒打转。当然，它也可能是恰恰相反。多希望你在这儿，亲爱的，多么希望你在这儿。我希望我们坐进我的车，你转动排档，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他方，在一处未知的海岸。或者我们会补偿那些我们曾经去的地点，再去一次。我希望我不曾知晓天文，当群星显现，当月亮的光辉掠吻过太息，并辗转梦中的水域。我希望打个电话给你，还是有25分硬币。多希望你在这儿，亲爱的，在这个半球。当我坐在门廊上，饮一罐啤酒，人暮了，日光西斜，男孩叫喊，而海鸥呜咽。遗忘何有之用？若垂死，紧随其后。是布洛茨基所写的一首歌。 来自俄国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 C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音乐里面为各位念的是在70年代离开俄国到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的诗一首歌。时间是下午3:20，现在听到是钢琴家鲁宾斯坦，也是俄国人，还演奏的布拉姆斯。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山鹰纺织机。没有预告说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山鹰纺织机之父雷湘老师，是我的父亲，他们还在路上，快到了。在此之前再来听拉赫曼尼诺夫这首声乐练习曲，这是改编成钢琴的独奏版本。Thank you. 赫曼尼诺夫的作品《声乐练习曲》，这是由柯西斯担任钢琴演奏。再继续来欣赏拉赫曼尼诺夫，除了是一位钢琴家、作曲家之外，他也曾经改编过克莱斯勒的作品，这是他改编的《爱之杯》。这是克莱斯勒的《爱之杯》，是拉赫曼尼诺夫改编钢琴独奏的版本。嗯，因为我太久没有做古典音乐节目，所以我知道个爱之喜，但是另外也是爱之愁呢，还是爱之死呢，还是什么？然后我就上网查，结果你知道翻译，那个网络上的翻译是爱对不起。好，其实是爱之杯了。好，现在雷湘先生，我爸已经坐在旁边。Hello， 你好。 Hello， 我刚 好。 对，我刚刚放了很多拉赫曼尼诺夫，但是据我所知，他虽然是俄国作曲家，但他从来都不是你的喜爱的作曲家，对吗？ 嗯，也还好， 就是还好而已。 嗯，因为他的追随者 大多变成了好莱坞配乐的那种曲风， 所以就感觉特别影响了一整个。不过每次我们都还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一个俄国音乐影响世界电影配乐的一个经典的范例。 对对对， 但是对你而言，这不是什么值得称扬之事。 我忽然想起，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后台看过拉赫曼尼诺夫的手。 你真的吗？ 对， 他活了那么久。 他的手指头张开来，据说可以弹，14或15度。 哇， 那么快！然后前端指尖的前端都软的，像 spider 那种软骨。 你是像蜘蛛一样的手，听起来比较像是在俄罗斯降落的飞碟送下来的外星人。你的哪一个朋友竟然看过他的手？ 因为音乐鉴赏叫曹先生。 哦，对对，曹是曹勇， 曹勇， 曹四顾 不是？曹永和，不是曹永和。 我知道，就是常常在天母举办自己私人的音乐。 对， 我看过拉赫曼尼诺夫手。今天要谈谈你的俄罗斯记忆。主要是你写了一篇《夏日俄罗斯》在的《生土幽》这本书里面，真的是太精彩了。不过在此之前，我也许我们可以先给大家做个背景介绍，就是你去俄罗斯其实是蛮多年以前，对不对？ 对。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去？ 那时候我们正在想筹拍一部关于西伯利亚虎的生存的状态的纪录片，先到那儿去考察，去认识一些专家，一些特殊的地方，有了那一趟差不多十几天的旅行， 然后再回来之后就。可是也过了差不多10年之后，你才动笔写那篇文章。我们等一下会念给大家听。在此之前，再放一个俄罗斯作曲家，他是里姆斯基高沙可夫，《印度之歌》。那你喜欢里姆斯基高沙可夫吗？ 喜欢啊。 跟阿赫曼尼诺夫比起来， 我会用不同的眼光跟标准来审视他们。 因为 阿曼诺夫代表的是前现代的一些浪漫情绪啊，那这整个浪漫情绪是不是我个人所喜欢的，这是一个问题。那雷姆斯基高沙可夫他带给我们传奇跟神秘，让我有另外一种看法。 我们就来听他写的这首《印度之歌》。你说没听过俄文版的？ 对，从来没有听过歌曲形式的。这俄文很有意思啊，因为它单音节，所以你听起来好像是唱中国歌。 对。 这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印度之歌，然后这是我们听到是用俄文演唱的版本。下面要放是我最喜欢的俄国作曲家是普罗高菲夫。 嗯， 那你觉得普罗高菲夫怎么样？ 啊，正好又是另外一个时代，完全 三个不同，无法比较。 现代， 对，很现 代，我喜欢。 嗯，我也不知道，就是特别喜欢他。嗯，听一下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哇， 在听普罗高菲夫的同时，爸爸拿了他写的，对， 一个画册里面的我手画的一个女人的像， 这个随手画，但是上面哇，很细腻， 没有 了旋律，你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 嗯，那时候还叫汉城的机场， 嗯， 就现在首尔， 嗯嗯嗯。 从那个转搭往北方的班机当中，我就渐渐看到一些俄国人长相的脸。那我的机舱当中，邻座就是一个俄国妇女，她的样子非常风格化，不停的喝啤酒，不屑的拒绝了空中送来的便当之类的。她在我的小手本上，应我所请就写下。他的名字叫娜塔莉亚，还附写着说 from Nahodka 是他来的城市。 嗯，我来看一下这个图，哎，看起来蛮漂亮的， 很漂亮。 然后他的个性很，你说很强烈，很潇洒。 我讲属于那种都会女性，有冒险性的那种女人。 上面还有她的签名，就是娜塔莉亚。然后，俄罗斯之旅即将展开了。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雷湘，然后他也是我父亲。大家可能就是有在看到我的预告，就说今天要讲的是夏日俄罗斯，也就是雷湘先生我父亲的俄罗斯记忆。我才知道在那个可能十多年前你去的俄罗斯，原来你是去了10天，我怎么觉得好像去了2个月？所以你是去就是去10天而已。 对，十几天吧。 十几天，就像你说的，是为了拍摄一个西伯利亚虎的纪录片的筹备而去的。 嗯， 那次的成员有哪些人呢？ 那次主要是我是一组，就我跟我的口译俄文口译的索尼亚。 嗯， 另外的一组大概有8-9个人、 嗯、 他们都是水彩画家，业余的水彩画家。 嗯， 他们到那去取景，看那个俄罗斯的夏天的风景。 嗯， 所以变成是2个活动。 嗯， 我各做各的。嗯， 所以你主要是就是看那些西伯利亚虎的算是保育区 啊，对，他们的生存的地方啊， 嗯， 或者跟他们有关的研究。 嗯嗯， 研究机构或者访问那儿的研究者。 嗯，我要说吧，就是真的做好多事情，就是他，你们知道他是作家，然后会画家，然后是纪录片导演，所以才会有拍了不少生态的影片、人文纪录片等等，所以才会有这些各种不同的到世界各地的经验。我还记得你那时候回来的时候，你有带鱼子酱给我们，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很贵，就是。一盒一盒，好，就先吃一下啦。想好了，再把它吃完了，然后才知道鱼子酱是那么贵的东西。你刚刚说到你的翻译是 Sonia， 对不对？ 对。 嗯，要讲一下他。 他本来是一个杂志的编辑。 嗯。 因为要稿的关系啊，认识。那我发现他非常负责，在一个事情的交涉总监我。 嗯， 知道，然后知道他是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俄文的研究， 嗯， 所以我说这正好找到他。 嗯 嗯，我们相处非常愉快。嗯， 他就是他有开了一个小书店，对不对？他现在 对他回国以后就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在经营他自己有特色的一个书店。 嗯，叫小书店。 对，小小书房。 嗯，大家有空可以去找 Sonia。 那我就来念这篇夏日俄罗斯。女儿在起居室的茶几上搁了一册精装的摄影集，我信手取来翻看，书中是俄国名导演塔科夫斯基以拍立的相机拍的几组相片。 也摘录他流放意大利的日记几段，中文由 Sonia 翻译，正巧我认得。Sonia 台南人，曾在莫斯科大学研究俄国文学，十年前了吧，我为拍纪录片的事前的田野工作，邀他做了那一趟旅行的口译。他差一点被当地人劝留下来，作为俄罗斯媳妇的一位好姑娘。书页里那一张张与圆寸同大正方形的彩色照片，停留在空白甚多的纸页上，内容多半是户外风景，有大树、草野、雾景跟木头屋子，偶或有一个人物，小到几乎看不清楚。风景的幅度也被左右方格局促成中景，显不出它的辽阔。这些调子多半由和黄、橙绿所构成的图景，安静而和平，也许透露些微贫乏与单调。倘使我未曾有过那十天的俄罗斯乡间旅行的话，定然不能唤起对当地切身的共鸣，淡淡的哀愁气息。常常旅行过一地，却无从确切地描述德茨恩的地方的真正印象，像遗忘了这部分的记忆一样，不再回溯。然而若若干年后，你偶然从阅读的一册书页中，那连缀语词所组合脑中想象的过程里，忽然映出某地天空的色泽、河流跟树梢的声息，身后飘过鼻息间的特殊气味，于是唤醒你某地具体真实经验的全部。虽然那文字描记的原是另一座村镇或是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如我此前所说的，那是从事阅读间凭空臆造与自己经验的情境偶然合成之物。 是我真正去留意去记录的原因是，车窗看出的地景是如此辽阔与延绵不断。 当塔科夫斯基这么书写时，引起跳跃联想的是，我站在一片平原上直直延伸向前的沥青公路上，那不甚宽阔的路面，偶然前方跨越沟渠上的短桥，桥旁矗立标注以防驾驶人错过路肩的宽度，把车开进沟渠里。那桥柱上的记号是垂直涂上一段白一段黑的漆。我想象这大地为冬天厚厚白雪所覆盖的时候，开车的人会在茫茫白茫茫的雪景中如何发现这条黑色虚线呢？它会比整条柱子涂成黑色或红色更有能见度吗？这条近路两侧说不出什么地貌特征，也许是通达到别处城镇的联络道路吧。离我暂时居停的 Sparks 也不远，偶会驶过， 看不到什么乘客的旧式小巴士，或者一部载货的微微颤颤的方头卡车。对一条所谓的路而言，流量实在太稀少了，于是我决定站在路旁以手表计量时间。当秒针整整旋转十圈之间，双向通过我前面的车辆总共只有四部。现在我仿佛如真的回到那无聊的统计交通量的十分钟内，兀立在薄荫的草地上，极目向公路两端，以及耳闻那疑是远方车声的风。驱车继续往前，道旁零星出现村落居屋的时候，便偶见将农产品摆在自家门口的扎头巾、颜面多皱的老妇人，细看只是浮绑成串的马铃薯或一小堆一小堆艳红的番茄，置放在一张有背靠的木椅上。远方宽阔曲弯的涅瓦河畔，几个少年光裸上身戏水，在那看起来是半透明的泥水之河中，嬉闹喊声在空旷里吹散。有几个失灵的身体站立在河边大石块上，虽然这是夏季，但天气尚未全暖，因为地理位置是西伯利亚远东。平日这些少年也经常吸引我的注意，他们三两成行，服装整齐的并肩大步走在那条清冷的公路上。少年们严肃而沉默，一路一律是瘦挤的上身微微居楼，似乎刻意掩藏自己的身高以及其身心发生的变化。人生多半是一种行为模仿吧，少年们似乎过早模仿了未来的人生。我看不出来在这辽阔大地上以步行的方式可以抵达目的地的所在。照说有宜人气温的夏天，人们自然比较的生活轻松，庄稼容易生长，到处充满绿意。然而我们逢见辽广土地上稀少的人们，一人寂寞而深沉。那几个并排阔步在泥石大道上走着的青少年，眼窝里只有忧郁。路虽然宽阔超过30米，而人车罕见，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打扮整齐、化妆跟带着饰品的女人，脚下蹬着半高跟鞋的出客皮鞋，大步走向看不见的远方目标，昂首阔步，毫不气馁的样子。河的流水浩浩荡荡，平静流淌，男孩们有的坐在河岸看着，有些飘进河流，嬉笑声在遥远传来的途中，那欢乐仿佛稀释掉了，眼前黄河色是主调。 乡间的房子大都仍是传统样式，尖斜顶、平房或最多两层，差不多全由原本树干建成，原木的树干建成。我曾看过木屋建造的工序，屋基四周立起粗粗的洞柱，再把直径30公分的原木整根横排纳进两柱砌坎间，构成一面厚厚的木墙。这样粗犷工法做成的屋子，从外面看较大，而里面的空间扣除四壁木段的厚度就小了许多。大约这么厚是为夏天可以避热跟冬天可以却寒吧。有一晚我住宿在一个动物学家的屋子里，此屋由他亲手一部分一部分完成，以装马达的锯台为主要工具。过夜的那回还尚未全程完工呢，他把二楼的一间房让给我睡。你可以想象床、桌子、椅凳、窗框、橱柜等一切都由自己动手做成的那种特殊手感。床旁机上一盏照式的台灯，床前铺着一张带毛的熊皮，最令我骇异的是皮草上横搁着一支旧式拉膛步枪。第二天黎明醒来，从小窗望出去，蒙古橡树、草丛等等一道道伸进浓雾里去，也跟那次塔可夫斯基照相机里相似的基调。这篇文章我就先念到第一部分啊，等一下还有第二部分，但是这光是这一段几段就有好多值得再探寻的。嗯，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先说你为什么会要无聊到站在公路旁边测量人家车子的那个行过几步。 这不是因为无聊哦。这是一种观察的方法 哦。你自己发明 的，我的印象只是他车辆稀少，我所做的所有的记录没有办法精确 哦， 倒不如真实的用10分钟来量到底经过了多少车子来的确切。这是一个观察的方法，并没有无聊。 好，可能对对对于很认真的一个探究者的话，这是一个观察方法。 嗯， 我相信对于科学家也是这样的观察方法。 嗯， 只有我觉得无聊。嗯，你说你住的地方叫 斯巴克斯， 然后那边你说看到这些年轻人，好像。不会通到继续走，也不会通到哪里去的样子。 对，从地形来看， 嗯， 从地物来看，什么也没有。 嗯， 路很宽， 嗯， 他们就这么并排齐步这样走，忧郁的这样走，我不晓得他们要走到哪里去。 嗯， 甚至你可以看到盛装的妇女， 嗯， 穿着半高跟鞋，她还是这样走，你不晓得她可能在某一个地方会弯到哪里，不知道。 嗯， 但就在那个地景，你来看起来就非常怪异。 当然，以我们在台湾讲，也不是台湾，我相信城市密集的地方来讲，这些景象都是很特别的，可能只有在那边才会有。 对。 啊，塔可夫斯基呢？他是我后来发现他是影响俄国人非常多的一个导演，也影响当代很多电影创作者。 嗯，我觉得他选择拍立得这种方格式的小尺幅的照相机，有得有失了。 嗯嗯嗯， 最大的失败是因为它左右跟上下天地是一样观，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表现他心目中的俄罗斯的辽阔广大延伸的那种空间感， 嗯，对。 但他成功的是他可以随手及时的把他所看到的影像一瞬间留下来， 嗯， 他的这些物中的照片那个森林啊地景啊， 嗯， 跟我去的时候所看到的要经过一阵翻译我才知道他在说什 么、嗯。你们年轻的时候常常看俄国的小说对不对？你的那些朋友不是都还取什么俄国名字什么的， 嗯， 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的 70年代的青年， 可是我们读的是旧俄小说， 像是 托斯泰啦， 嗯， 这些在俄国跟世界都享有盛名的作者的小说，那时候台湾阅读的文学，除了更古典的英国的小说以外，就是俄罗斯小说最能吸引我们， 嗯， 因为那种热情，那种歇斯底里啊， 嗯， 跟我们心。心田很契合。 刚才这篇是夏日俄罗斯，我们今天讲的朋友是我父亲雷商。好，先听一下音乐吧。你住在那个尤金博士自己做的木屋里面， 嗯， 我知道他们是以手做房子，真的好特别。 对，因为木材不缺乏嘛， 嗯， 都是森林， 嗯， 然后他们用最简单的组装方式，就是它本身既是墙壁又是支柱， 哦， 就像这张图你看到的， 对， 啊，嗯。支柱 等一下拍给大家看， 嗯，然后把木头一段一段的放 往上叠， 嗯，对，就变成很厚的墙， 所以就是外面看起来是很大的房子， 比较大，一进去你把四周的木头的30公分厚度剪掉的话就差不多小了好多嘛， 嗯，那你是夏天去的话真的可以比较凉吗？ 对对，比较凉， 嗯，毕竟是在西伯利亚住呢，嗯，然后在住在那个木房子里面，有一些奇特的记忆跟经验，比如说半夜会听到老虎叫。 哎，我在研究虎的博士的木头房住的时候，半夜就听到林子里面虎叫的声音。 嗯， 你可以想象它对着月亮，哼。 他真的老虎也会对着月亮叫，不是？ 我这样猜了，因为整个 狗的， 整个林子黑的嘛， 嗯， 然后他仰首寻找什么的话， 嗯， 他所看到就是那颗白白的月嘛， 嗯嗯， 那个画面是气魄很大的， 对，好像电影一样， 嗯，那我感觉我们自己， 嗯， 就像狗啊，像，嗯，像狼啊这些东西。 哦， 你听到那个声音， 所以你才知道自己是降一级的 啊，就是一个动物。 好，现在28号，这是塔科夫斯基在电影里面采用的音乐。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欢迎回到 I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现在继续来念雷桑先生是我的父亲在《生徒悠悠》这本书里面写的夏日俄罗斯的第二段之一。现在翻开那段俄罗斯巡礼的速写簿，里面是我手画的森林、村子和人物小巷。那旧册中掉下夹着的一张宽八公分、长十五公分的纸片来，读着上面潦草写满的札记，更使我细节地想起那年夏天在日本海西岸俄罗斯远东的两周停留。我惯常用手边零碎纸页迅速记下瞬息情况与感受，当行旅孔总无法展开从容书写的时候，纸页的第一段这么写着： 尤金博士提着桶子从晨雾中走来，他用冰凉的冷水浸洗过脸，他的脸因而从昨晚的红润转为清晨应有的苍白。这些零星的这个速记啊，如果我事后不整理的话，它会真正的全貌就会完全消失了。 嗯， 里面还有一段写着：夜宿在尤金圈围着几只西伯利亚虎的林边，在这床木屋里的一宿让我自觉更靠近猿猴、狗或者什么的动物性。 夜半时或听闻虎啸几声。动物行为学家尤金目前隐居在 Sparks 的地方，亲手搭造木屋，种植马铃薯等作物，每日一回。他从冰库里取出结冻的生肉，以利斧劈砍成大块，亲手饲喂那他养在蒙古橡树林中的四只成虎。 门前一张大桌上搁着资料一叠，包括国家地理杂志有关尤金的报道抽印本，我的俄语翻译 Sonia 与动物学家 Victor 正整理我昨晚跟尤金博士访谈的笔记内容。 这段文字是来自他的现场的笔记书写。昨晚在室外暗中唯一的灯光底下进行了访问拍摄，文纳交习，尤金烦扰不安。稍早他把披在肩上防叮咬的厚外套让给了我。我的提问基于行前匆匆在台北读了几本猫科动物的书，以及 Victor Crook 写的《动物园的古今与未来》。问题的主旨是，一度圈养的虎能否重返自然栖地？退化的狩猎技术，或且根本的改变了种性。我举出瓜地马拉动物园里将一块肉绑在骨头上，以急速车辆拖着跑，以激愤老虎的保持野性。而这森林以电网圈圈有以电网圈围有哪些类似的环境设施？这些尖锐的问题的直击使尤金不安，果然应了他稍早开玩笑的访问我说：访问会很痛苦吗？纸页的最后一段写着： 晨起大雾使景观历变，此地的物质生活简陋，却也见人类生活上的种种原始创意。见一少年默默地收集捆扎堆放木材，这就是少年整一个夏天工作的全部，为来冬预备柴薪。许多情境犹如我们读过的19世纪俄国小说的再现。太阳升起了，索尼娅介绍了诗人波罗斯基的作品给我。 刚 刚才我有念他的诗。 对，那这是另外一段，之中有一段他是这么翻译的：我躺在河岸，故乡被河流分割成两半，让我恍如看到土地、大河、少年人的广阔画面。诗中的画面静而优美。 想起初抵俄国的飞行，机身侧转低空滑翔时，见大地上巨河正泛滥，泥水四溢。我看到同机的返乡俄国同胞，临窗望出去的脸皆忧愁而骚乱。当我们这小小旅团即将告别 Spox 的前一天黄昏，每日相处的 Tatiana 读起来就像是中文的大娘，正符合她的身份。那我像大娘 Tatiana、好。她真诚地对我们说，我们这小地方很穷，没能好好接待，希望你们在海参崴吃得好，睡得好。索尼亚如实溢出的时候，我们十分感动。话说这五天来的惯例，今天是最后一次把地方上的培员一个个沿途送回他们的住的地方。我从中巴靠窗的一边看到那穿着红格子衬衫戴眼镜的先生落下巴士前门时，不知怎么的竟也兴起一丝的惜别之情。望着他的背影一步步走向前方那幢单调的四层公寓的某个单位的时候，他临走前并没有向什么人招呼一声，兀自离开，兀自下车。这样的一种孤零零的人间无情的画面，今早突然浮生在我脑中。将近十年以前的屡次无关紧要的一个场景，离开完全忘却的一瞥，此时却无端地回缩起。你说你们在俄国旅行的时候都全程都有一个陪同人员穿着红格子衬衫，他是谁？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好像但是我想当地人应该知道他是谁，因为每天我们中巴出发的时候一定会到一个地方接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是同一个人吗？ 那他就被接的其中的一个人。来了之后他就坐在一个地方固定的，也不做什么，就看着我们的各种行为。那只有在我们要用餐的时候他才消失一会儿。我相信他也不是去用餐，反正消失一会儿又进来，到黄昏就开到他的社区，他就下车。 也没有跟你们任何人聊天？ 没有。我就问我们的翻译啊，俄国姑娘啊，她还耸耸肩表示她也不知道，当然她心中知道。我猜想那应该是俄罗斯安全当局派来保护我们的。当然这个保护是两个意义，双方的意义，一个是保护我们的安全，第二个是保护他们国家的情报的安全。 你从何而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唯一的一次动手阻止出面是我对着他们，我在一个百货公司的后面，从上面往下看是有几十条铁路，可能是西伯利亚铁路大铁路的一段吧。有两个人，他们搭了一个滚轮的台车放在铁轨上，然后把行李也放上去，那一个人坐着，另外一个人就在上面推。 嗯， 也就从一地到另外一地，他们有这种私有的台车来往。 嗯， 那我很好奇啊，我把摄影机举起来，这时候一只手进来阻止我，就是那个红格子先生。所以我在想，他大概每天回去写笔记、写报告，几点几分到哪里，看了什么人，多久停留，一直到我们离开，我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你知道红格子先生，他真的就是这十天来都是穿着红格子的衣服， 对， 同一件。 我在想说，当然是夏天， 嗯， 那个布料是也很容易干的， 嗯， 可能他每天回去都洗吧， 哦， 晾干，第二天上还是穿着同一件，变成我们识别他的一个标志。 嗯，这段西伯利亚的旅行真的很，我觉得那时候你去的时候，我年纪可能还是没有很小，不过我好像没有很觉得很特别。可是我总记得那次回来以后，在机场接爸爸的时候，看到爸爸突然整个人好像变帅气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妈有没有觉得？哦，我妈坐对面 ，Amy， 嗨， 你有没有觉得她那次回来的时候好像变得好像年轻了15岁感觉？ 嗯，她背了一个那个枪酒。 看起来是枪的形状 啊，是用整个用玻璃铸的一把步枪， 嗯， 然后装了皮带可以背， 对， 里面装满的烈酒， 伏特加， 对，是我在那儿买的， 很帅啊，然后就是好像精神抖擞的样子，嗯、就是你知道、 嗯， 可能俄罗斯大地真有这种奇妙的养分吧， 是吗？ 再派他去一次。 再去一次， 嗯， 好主意。哎、嗯欸，你从俄罗斯回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信箱里常常静静的会有收到一个从远方寄来的信，看一看地址是俄文，从俄罗斯寄来的信。嗯然后原来就是你说的 Sonia 是台湾翻译嘛，这就是沙猫。然后可是你们还请了一个很漂亮俄罗斯的小姑娘， 对， 她后来还有持续的写信给你，对不对？ 这是她用的航空信封写给 我。等一下要拍起来再贴在那个。 真的吗？ 对，好的，我看一下她的字。哦，她写中文耶。 嗯 嗯，所以她有念中文。 对，她是中文系毕业的。 你要不要讲讲他呢？ 嗯， 我把妈的麦克风关掉了。 我这里一段说，我说这个俄罗斯姑娘美丽的有些不太现实。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波波维奇。 哦 ，Evgenia。 嗯， 波波维奇 Evgenia。他眼珠子浅蓝透明，很非常理想化的鼻梁跟唇形，白皙的皮肤上面有淡淡的一层金黄色的毛。 你看那么细， 这往往都是60-70年代好莱坞艳星的典型。 是好像好莱坞艳星。 然而这是。我们访俄使的翻译员叶婷婷，这个婷婷是亭亭玉立的婷婷， 嗯， 是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的名字，叶就是他是 Evgenia， 然后 Evgenia， 嗯， 蛮适合的。 那他后来信给你写了些什么？ 嗯，就写一些他的活动啊，包括就。去参访那个恐龙骨骸的考古、考古营啊什么，他对生态也是挺有 兴趣， 也常做这方面的翻译。 所以你有回信？ 有，我们一直来往通信， 互相有几个来回，直到有一次，我最后一次给他信是，我记得是在罗马的那个地下的那个， 写到罗马去， 废墟，我写了一 张。Amy 在对面摆出困惑的表情，说：“有真的吗？有哦。”好，然后嘞，废墟。 那个之后，再也没有接到他的回信。 你写什么？ 我写普通的，旅行的感想吧。我想他应该是很幸福的结婚了吧。 嗯， 因为他提到他男朋友谢盖尔。 嗯嗯嗯，谢盖尔，对啊，好多人叫谢盖尔。 就这样。 迪米崔。 哎，对，就像法国人，说，法国人最常叫的名字， 米歇尔什么的，上什么，我不要再讲，我也不懂。好了，我知道刚刚那个音乐好像不太适合。谢欢音乐，那你要说什么？ 嗯，要说，在讲这个俄国姑娘，她讲到她的男朋友，所说的一件事情，她就说，他们有一次到一个地方，经过一个树上，看到，一只蝶正被一个蜘蛛缠住。他很想去解放它。解放那只蝶。她男朋友就跟她说，谢盖尔就说，他说我们不能干扰大自然的行为，你这样做并没有带给这个世界什么改变，也就是说，她好像从她这个男朋友的简单的讲的法则当中领悟了什么似的。 所以我们的俄罗斯旅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我再要讲一句。波波维奇在田野考古里面，他有很缜密的细致的观察，以及在提到他第一次乘坐两人坐的小飞机，视野展开的湖泊、草地跟湿地的美景，以及那么接近看到日本鹤跟白鹤的惊喜。可是我现在可惜不能在这提供一幅这个美姑娘的画像，因为在我画像的小本子里头的那一张已经从本子上撕下来给他了。 你看我把书 一放摔在桌上。在跟我忏悔啊。是在跟你忏悔。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那总体来说，好，那好，我们先要做结论。那总体来说，你对俄罗斯印象是什么？ 之前所读的俄国小说，跟之后也看过很多俄国的影片，无论是历史性的或现代的影片，让我觉得我这趟旅行 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不能代表的不能代表性的一个抽样，因为我去的是俄罗斯远东的狭窄的沿海的一些乡下，乡下地方， 俄国太大了， 哎，对对，所以在我脑中形成一个很美好的独特的一个地区，那里的人和善，自然生态欣欣向荣， 哦，对，刚才我们想起来，感谢彼得，他说是曹永和，其实后来我们想起来是曹永坤，他们是兄弟， 对，曹永和是哥哥，曹永坤 坤是弟弟， 是弟弟，还有一个表弟是曹永阳，是我的好朋友， 是我高中老师，然后曹永坤先生也是常常在他们。在他的居处会办一些自己私人音乐会，我们也去听过几次。 他那个客厅很大，把客厅跟旁边的房间连起来，把拉门拉开，你可以知道它有多大吗？ 多大？ 当宾客到齐，你经过那个阶梯要上去的时候，看到差不多有100双鞋子。 怎么用人家100双鞋子来计算呀？好啦，感谢你，感谢你再次。下一次要讲什么？好期待哦！ 真的吗？ 对啊，我有觉得俄罗斯，因为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后来我有看了一些俄罗斯的相关，我很跟你很不一样，我没有看什么旧俄小说，当然契诃夫那，可是我很惭愧，是我看最后就是网络上的那个俄国通灵大战。 最近他常常在餐桌上就把。通灵当成一个主题， 没有，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实境节目播了十几年，就很厉害。就他们真的还跑去列宁的故居或史达林故居，就是要那些超能力人说，你们知道，你们可以猜想，蒙起眼睛说，你们猜猜看这边主人的个性是什么，就都很厉害啊。不过你说我理解，从这个方式理解都是错误的历史。好，期待下次你再来，不管是什么主题也行，或者是你悄悄的信笺来往。好了，那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喽！拜拜， 再见， 拜拜。